网了，你帮我查查吗？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欧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兵计策。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周日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23号，星期日，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儿呢，我们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团圆，身体健康。说到这个中秋节啊，说到这个马上要来的国庆长假呀、啊，其实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都是可以去休息的哈、啊。但是对于企业的某一些部门来说，他们时时刻刻得绷紧神经的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啊，每到这个放假的时候，甭管是小假还是大假，总有一些突发事件啊，公司的事儿啊，成为了这个舆论关注的焦点。然后大家在节日期间呢，也没什么可聊的、议论的，哎，就拼命的转发。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话题，就是很多企业他们特别关心的，如果自己的员工，如果自己的这个老总、创始人，哎，不小心有一些事儿，有一些争议，一下子成为了舆论所关注的焦点，他们处在风口浪尖。这个时候企业该如何来公开表态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南开大学传播系的主任陈鹏。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马上要过中秋节了，这让我想到了去年中秋节的时候阿里巴巴员工抢月饼的事件哈、啊。我们也以这个作为一个案例啊，来看看企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来表态。当时呢是有4位程序员因为写代码抢月饼，被发现之后呢是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为了庆祝中秋节，每个人呢都发了一盒月饼，但是呢大家觉得这月饼很好，也想呢拿一些啊买过来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没有那么多啊，公司说那就这样吧，哎呀我们可以预定。这4个程序员就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优势啊写了一段代码，他们就可以马上抢到这个月饼，就跟那抢火车票有点像。结果被阿里发现了啊，他们认为呢使用工具作弊触及了诚信红线，对其他员工造成了福利分配的不公。还有呢就是他们说哈、啊、阿里呢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所以他们认为游戏有规则，偶然总有必然。于是呢很遗憾的是和这几名员工哈、啊、协商一致，最后呢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事在当时啊是迅速的传播，那么他们内部的一些处理的意见呢也很快被公布到了网上。那么想问问哈、啊、陈老师，您怎么来看阿里巴巴公司面对程序员通过算法抢月饼的这样的一个对外表态？在当时 这件事情呢其实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讲的，在节庆假日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其他的舆论报道的新闻可能就逐渐淡化了，所以让一些这些事件呢就突然变得非常的重要啊，进入我们的视野和生活。那么对于阿里来讲呢，这些员工好像当时确实是因为通过这个算法的程序设计占到了一定的利益，他们抢了更多的月饼，使得其他的员工呢这个利益受到的侵害。阿里的这个回应当时也是算是比较及时的，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做了一个解释啊、这样呢他也为就是解聘这些员工吧提供了一种比较充分的依据吧，所以呢这样呢让大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这个事情。所以当时这件事情爆发以后，对阿里的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的渲染还不是特别的浓。 很多人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呢这个利益如果触及到别人的利益或者触及到自己同事的利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还确实越过了一些底线。 就是大家对于阿里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呢，就是认为严格了一点，但是呢不至于对这家公司形成一个负面的评价。 对，这个处理很严格，但是呢它是可以被理解的。 嗯， 这点呢是他当时做到了这一点。另外呢就是对于阿里自身来讲呢，他在设计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自身也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意识，可能还没有涉及到这个层面的这种疏忽吧。 另外就是这个涉事的员工后来啊在知乎上也有一个对于这个整个事情经过的一个陈述哈，他也坦诚了自己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拿到，但是呢也接受了公司的这样一个决定，但是他也表示很无奈啊整个这样一个流程。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这几名员工的反应还是比较的不是很激烈， 理性克制 啊，还是你说的比较克制一点，所以就没有后续的一波又一波的这种交锋也好，或者是一些新的爆料或者是反转，就没有了，这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个呢很大程度上是这个阿里呢很快和这些员工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嗯， 这个沟通呢在这里边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就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和员工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协议，员工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阿里呢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吧，所以这样呢使得他们双方之间都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一些无奈，有一些这个他们还是很遗憾的，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可以被接受的，也可以被理解的。 就是这个结果很快就当事人和这家公司之间达成了一个都能接受的，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哈。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充分体现出像阿里啊他进行这个充分内部沟通的及时性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拖个三天或者是五天然后再进行沟通再进行处理的话，可能就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他这是当时马上就沟通了， 很快就沟通，然后呢他们很快达成一个协议，一个互相认可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知道要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呀，你没有正当的事由是不能够解除的，那么就算要解除，你要是以这个事情为例的话还不够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那为什么他们后来又解除了呢？一定是双方在某种利益上面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妥协和一致。 对，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前提。 我们不知道给了多少钱的这个补偿金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哈，但是我想说的这个中间他们怎么谈的很关键，而且是很快就谈好了。 对， 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今年315前后的啊，是蓝色光标的一个员工，当时的员工他呢在网上发文说蓝色光标呢要炒他鱿鱼啊，炒他鱿鱼，然后很快蓝色光标呢就开始澄清了，说他的这种声明啊纯属捏造。后来很快这个员工呢又发了一篇道歉声明啊，说这个我确实有点冲动了啊，有一些内容和事实不符我就写在里面了。那就我这个离职问题呢我已经和公司的管理层和相关部门进行友好沟通，相信会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很多人以为那到这儿就是不是结束了，其实没有，很快事情又反转了。后来这名员工说了，他说我删了文章发了声明却换来蓝色光标对我的诋毁和无偿开除啊，就是他也贴了很多的文章，就蓝色光标的内部高管认为他是老旷工啊，老无故的这个迟到啊，另外呢工作业绩不行啊，就把他批了一通，他就认为这个不是我能接受的一个结果，于是呢又一次啊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又把蓝色光标放到了风口浪尖上，继而呢蓝色光标也跟他就是死磕到底了啊，说那咱们就走劳动仲裁吧，就是双方在网上有几个回合的交锋。我们这些看客吃瓜群众本来以为这事儿就差不多结束了，没想到呢又很多的反转，是吧？他的一些诉求是什么呢？就是要道歉啊，另外呢就是要给我这个相应的这个补偿啊等等啊等等。但是蓝色光标说了，那我们就走劳动仲裁程序。哎，这个事儿在当时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因为是在315前后，大家很容易把重心啊放到这些企业身上，再加上后续有这么多的反转，不知道啊陈老师你怎么来看待蓝色光标公司和员工之间的这种纠纷，公司的一个表态。 这件事情呢，当时影响确实比较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蓝色光标呢，是我们这个广告呀、营销呀，或者是公关领域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公司啊。后来呢，这些他自己也发生了这样一种舆情危机的时候呢，他怎么处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 对。 当时呢，这个事情衍生之后呢，其实蓝色光标在第一时间呢，这个在舆情的这种控制上呢，好像就做的不是特别够啊。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他没有，他只是让那个员工把这个帖子删了，然后道歉，然后内部的沟通可能就不畅。 嗯。 并没有就这个事情的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一个充分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机构，它对于一个容易产生混淆的或者是没有搞清楚的事实，不做出更充分的澄清和解释的话，就会给很多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嗯， 人们就会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只是让那个员工自己来道歉删帖，仍然是那个员工单方面在发声。 嗯， 而且是在公共媒体上进行发声。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企业本身呢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嗯， 因为删帖仍然是那个员工单方面在发声。 嗯， 而且是在公共媒体上进行发声。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企业本身呢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嗯， 因为这中间很可能出现各种反转，因为这个员工本人他是迫于各种压力然后发出的各种声音。 嗯， 这种声音的这种这个角度很可能就随着他这个背后压力的不同而发生转变的。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蓝色光标呢，他在这个事情处理的这个及时性上就好像显得这个节奏没有跟上。 就是他第一次啊，他发的这个声明就是登载了这个员工的一个道歉的声明，但还有一些基本的陈述，说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啊等等。 嗯， 仅此而已。 嗯， 后来就下面做的是一些事情啊，就是引发了这个员工的后面的一次反弹，情绪上的反弹，又发了一个其他的声明。 对， 就是他们内部那个老总认为， 对 这个员工 对他的批评 啊或者是，啊， 对不给力啊，这个员工迟到早退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员工知道了。这个内容本来是他们内部沟通的，但是被员工看到了。 嗯，是 员工一下子觉得你毁坏我名誉了。 在这个危机公关里边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应该查清事实。 嗯， 这个员工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情绪，第一次的时候就衍生了一场这个舆论的灾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公司的公关部内部的公关部门和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先要来龙去脉要查清楚。 嗯， 而且呢，不是某个人的情绪性的去对他的一个定性，而是对他的整个的工作业绩啊，还有他的一些这个以往的这种遵守公司这个规章制度的这种行为啊，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梳理。 嗯， 查清事实以后呢，才能够有更大的主动性来对社会发声，或者是对这员工本人做出一些解释。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任何一次内部的这种发声啊，都有可能变成公开的一种表态，因为大家都知道信息的传播很容易被 人发到网上。现在呢是人人都 有 麦克风的一个时代啊，所以这种危险性就很大。所以呢，一定要第一步就是查清事实，第二步呢就是要勇于担责。这里边可能公司也有一定的责任，可能这个员工本人也有一定的责任，要把这个责任厘清，然后第三步就是和员工进行真诚的沟通，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能不能继续合作下去，如果不能的话需要怎么来进行处理。 在这儿我们不代表任何一方啊，也不能说员工错，也不能说员工对，也不说这个公司对啊和错，因为在这个他们解除劳动合同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证据。 嗯， 是吧，员工说自己要被裁啊，公司认为他违反劳动制度啊，规章制度等等，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看到他们双方都把这个所谓的证据摆到网上。公司说他一个月内十多次的这个迟到早退的旷工的什么的，公司后来也没有拿出这个相应的证据来。所以公司你再用这样的负面的语言去评价他的话，难免会引发这个员工的情绪上的反弹。 所以我们在传播上呢讲这个事实呢很重要，事实证据啊，这个有的时候胜于雄辩。你把这些东西摆出来，大家就很多的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对 啊，而且呢，这个查清事实的这个速度要快。这个员工到底怎么样？ 嗯， 这个公司必须很快的做出一个整体的这个了解和梳理。 这就不如阿里了，阿里就是迅速的把事实真相查清楚，而且那个员工也认可这个事实啊。 对， 那就这个蓝色光标这个想要解除劳动合同这个事儿呢，就关键的一些事实和证据啊，就是他们自己各说各的啊，员工说我没有啊，那边说你有，但是 而且呢都是在公开媒体上这样来发声。 嗯， 来互相呢通过情绪性的方式来进行对抗。这个呢好像就 首先和我们的公众利益就不是特别的吻合。 如果把这两件事情的这个结果放到一起比较一下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大家对于阿里的这个处理呢，就是认为太严格了一点，但对这家公司没有太多负面。但是对于蓝色光标至今，大家如果看一些网上留言的话呢，对于它还是有很多误解的。 对，所以对企业造成了一点伤害， 还是伤害。可能大家不知道后续，因为最后两个人都两边哈、啊、都已经不能好好谈了，说那我们就走劳动仲裁程序啊。在六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结果，那就是这个员工拿到了 N+1还 N 加几的一个赔偿，就是他在那工作了几年啊，然后呢再加上一或二，乘以他每月的这个工资，拿到这个赔偿，也接受了对方给他的道歉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司并没有在这个劳动仲裁领域占到上风。 对，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些事件呢，公司一个是要就是在事实基础之上呀，有一个判断，就是公司毕竟属于一个强势的机构，然后那个个人他是一个个体，相对处于这种弱势的地位。那么在这种力量对比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为基础，然后进行真诚的充分的沟通，要想到对方的一些诉求，一些这个合理的一些要求吧。这样的话可能会使这个事情转危为机，甚至还会造成一些正面的一种这个公司很有担当啊，很有承载，然后很有这种人文关怀精神啊、这样的一种这个转机。如果要是闹到最后的仲裁，然后最后以失败告终的话，这个我想对企业还是不利的。 其实如果看这个个案的话，也许公司觉得冤是吧，也许公司觉得这个员工不合格，我就是想要让他走人。但是如果从整个事件从前因后果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公司有很多的损失。 对， 不仅仅是这个个案当中的这个赔偿金的损失，你有可能是公司的这种形象呢，公司的这个股价呀，包括 名誉上造成的一些这个人们对他心里的一种预期、啊、 对，这个其实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公司呢如果想解聘员工的话，也应该依法来做。什么是依法来做的，你要找到这个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东西，然后把事实讲收集得很充分，把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些违反规章制度的一些因素呢给他这个找齐了，然后呢找员工来谈。 对 啊， 因为这个蓝色光标和员工之间的这个纠纷啊，这员工在后面是做了一些充分的准备的，他有一些录音，他和 HR 的录音他放到了网上，那很显然 HR 并不知道他在录音，所以呢有一些态度上的表达是不太合适的，结果呢被这个员工放到了网上。那现在呢这互联网时代啊，你不知道你跟谁说的话就会被全世界的人听到。 对 啊，目前我没有看到阿里和程序员沟通的录音是吧，是程序员没有经验呢，还是说他们沟通的这个非常的完美啊，没有漏洞啊等等，我们不好说。但是呢想跟大家探讨，就是现在内部处理的意见如何应对潜在的所谓的大众的审视，这是一个课题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内部信息外部化的情况非常普遍，因为这个主要是媒体时代的这种影响非常深刻啊，使得很多内部信息很可能被外部化。那么这个呢对于员工而言呀、这就是一个在企业内部呢可以说是给自己维护自身利益多了一个渠道，通过公共媒体啊、微博呀、或者是微信的这个发声呢，来在企业内部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有很多亲友团，就是网友是吧？ 对对。他也会引起大家的同情，然后对于这个企业而言就带来了很多新的这个要求和挑战啊。首先呢就是在遵循企业的规章制度方面，这个企业要内部更健全，这个内控体制要更健全。然后呢这个在对于这个员工的这种关怀上，或者是对员工的一种指导和帮助上呢，这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到位，这样呢使得这个双方之间啊处于一种比较融洽的一种气氛当中啊，这样的话不容易积累出一种这个情绪或者是一种这个不满的一种宣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它本身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渠道，它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宣泄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工具。所以有时候员工呢对于企业内部的一些不满，他可能会到网上去发发牢骚。这样呢如果我们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内控体制的话，他这个牢骚可以发到企业内部的话，就不必发到互联网上去了。所以这样呢建立一套比较好的内部的沟通机制啊，或者是投诉 机制啊，或者是一个内部的信息及时反馈的一个体系，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化解这个企业内部矛盾，不使这个矛盾外部化的一种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手段。 就是首先咱们要有一个内部的阀门， 对， 让这个压力啊在内部得到释放， 对， 不要冲到外头去，然后引爆整个舆论场啊，这是很重要。另外呢，就是我怎么在内部交流，这个事儿也很重要。比如说我和张三李四啊都是同事之间的私密的微信聊天，我不知道他会拿来做什么，但是我现在知道他如果要放到网上的话，我就不会那么的随意的跟他聊了，或者是不那么严谨的跟他聊了，我会三思啊，字斟句酌，甚至我会找一个律师给我看一眼，对吧？包括我跟他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我应该怎么做？难道都要考虑到潜在的被传播的因素吗？这样的话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很累，以后 HR 怎么和员工沟通，老板领导怎么和下属沟通？ 我想呢，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啊，就是什么时候都需要人和人之间互相防备，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是 在企业内部呢，更多的还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大家形成一个共同体，然后为这个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吧。 嗯， 所以呢，这个企业内部建立一个良好的彼此之间员工或者是员工和领导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的信任关系就非常重要。 嗯， 所以这个呢，很多企业我看现在也做的这方面的努力，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呀、团建呀等等各种方式吧，来建立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这个呢，其实也是化解刚才您说的这个排气阀的一种体现啊、 嗯， 让这个压力不必过大。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涉及到员工利益或者涉及到企业机密的时候， 嗯， 这个企业一定要高度敏感， 嗯， 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判断，什么事情可能会危及到这个员工的切身利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员工可能他就会提高警惕了。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泄露企业的这个核心机密，企业也要提高警惕。 嗯， 所以在这些关键环节上设置一些防范的这个阀门或者是一些这个屏障，这是需要的。 嗯， 但是并不一定在所有的事情上啊都设置这么高成本的一种沟通的这种屏障，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很大的这种交流的成本。 那如果在面对面沟通当中啊，有哪些表述是容易引发争议的？打个比方哈，就是你这么干不行啊，迟早有一天你要走人啊，这种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对人的侮辱啊，或者说对人的一些特别负面的评价，您认为有哪些雷区我们是需要规避的？ 就是人格的底线，人格尊严的这种底线不能触碰。 嗯， 啊，这些无论是在平时的开玩笑，还是这个企业领导和员工之间的这种沟通当中，这些东西都是要极力避免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企业内部的员工的这种共同素养里面，可能这点就非常重要啊，大家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意识，人和人家都是平等的。然后虽然我们是企业里面有上下级关系，但是我们仍然是社会当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所以我们在用语言交流或者其他交流的时候呢，都要按照这种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底线来。这个运行这个规律啊，所以不能触碰这些侮辱人格呀、啊，或者是伤害人们尊严的这种底线的，都是完全不能触及的。 嗯， 另外呢，就是对于员工工作能力的一种判断，这个判断呢，对于领导而言也要客观谨慎的来处理，不要轻易下一些判断。这样的话，虽然是对这个工作本身做出的一个判断，但有可能就伤到这个员工本身的自尊心了。 嗯。 虽然你这个事情没有触碰到他的人格，但是对他的自尊心也是一个伤害。 嗯， 这个时候容易产生一些情绪的积累，所以这个里边也需要拿捏这个分寸。 嗯， 再有呢，就是要区分出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企业内部它是一个正式组织，但是在正式组织的交流过程当中，有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比如说我有电子邮件的职工邮件群发，啊，或者是我会议当中正式对你的一些通知。那么这些正式的这个交流场合的用词啊、措辞啊，包括他的一些表述方式，都要非常谨慎。 所以刚才蓝色光标那个案例当中啊，员工为什么第二次被激怒，就是因为他们这个 CEO 群发了一个邮件， 对他有很多这种他认为负面的评价。 对，所以这个在正式的这种正式沟通渠道里边的各种信息一定要非常谨慎。 嗯， 而且呢，如果是私下场合的话，也要明示告诉员工，我现在是和你在私下谈，啊，我们那个不是公司正式授权我和你要谈什么事情，这也要给他做一个明确的区分。 好， 所以场合要区分。 所以我听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首先我们要平等交流，不管是同事还是说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路人的关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职业化的交流， 就是在一个公司我们叫尽人事，是吧，我们在这里工作，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我们都是同事的关系啊。 对， 本着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关系，更职业化的来交流。当然这中间呢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技巧的，所以有一些大公司它一旦要涉及到裁员的话，它有专门的人跟你谈，有受过培训的人跟你谈，他会知道哪些点是你很关心的，他也会知道谈得不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对， 所以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备而来的。那咱们因为还是缺少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啊，包括一些职业的训练，所以在涉及到员工核心利益的时候，特别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难免有些 HR 呢，他因为态度的原因啊，或者是方式方法的原因啊，就容易激化对方的这种情绪，本来就很敏感了，日后呢再把你们之间的一些记录放到网上的话，如果这中间你有一些错误，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话，即使不是你的本意，都有可能给公司带来重大的舆论危机哈。 对， 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之后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一旦和员工的争议被公开了，被员工公开了，我们如何来回应大众的关切？我们是站在这个公司的角度来说哈，不管谁对谁错，但是呢，现在大众非常关切，甚至有矛头指向了公司啊，你怎么这样？怎么对员工啊这么的不近人情、不讲法律？这个时候该怎么来回应啊？以及呢，如果一个特殊的员工，说他特殊是谁啊？他是这个公司的 CEO， 他是一公司的创始人。换句话说，高管当中的高管，他个人出了危机了啊，他外面因为一些私德的问题啊被别人拍下来了，或者是他在外面明确的违反了法律法规，但是和公司没有关系，公司应该如何就创始人或者企业高管个人的一些形象危机表态，特别是在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的情况下。这是我们下半段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今天的职场帮帮团呢，我们关注的是员工和企业高管处于风口浪尖，公司该如何表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鲜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 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 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员工。下面我们来聊聊，就是一旦这种内部的争议被公之于众，那么公司呢，现在是处于风口浪尖了，员工啊，好像是处在弱势一方，公众的矛头都指向企业，你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和回应。先不说谁对谁错啊，这时候你认为应该如何来回应？ 作为企业而言啊，在员工爆出一些企业的内部事件的时候呢，对于企业来讲，肯定是处于一种不利地位的，真实可信的这种信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需要这个企业啊，首先自己把这个真实信息给了解清楚。有的时候企业也稀里糊涂就被爆出去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断然发生的话，可能产生一些非常不利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你如果会错了意啊，表错了态，发出了一些错误的信息，发错了一些错误的事实的话，还不如不说。 对，这样会产生这种舆情次生灾害。 次生灾害 非常严重，而且还可能添油加醋的引起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这个企业一定要把事实很快的去搞清楚。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企业对外发生的窗口一定矛盾会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如果被记者抓住，或者是被这个涉事的员工抓住的话呢，就非常的不利了。所以最好呢，还是集中统一到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发言人来集中应对公众的各种疑惑。这样可能让你这个整个信息的出口是一致的，是统一的。 这个我们倒是看到有一些企业如果处理放到了网上， 是这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但是呢，这个企业做 一些大事之后啊，他们内部迅速的传达到所有员工，就此事啊，大家呢一律不接受采访，不表态。但是就是这个通知很快就被人放到了网上， 是这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但是呢，这个企业作为一个这个组织机构来讲呢，它有一个集中统一发声的渠道，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它因为要梳理很多信息啊，然后内部可能有一些那个对这个事情认识的不全面，或者是有的地方就认识的比较片面的地方，那有一个人他可能理解的比较清楚的话，对外发声统一可能会更好的解释公众的疑惑。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企业内部发一个通知都要考虑到这个通知如果被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啊。 对，所以这个内部的协调和沟通，内部的各种信任是最关键的。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然后对外发声，对外来转的时候，我们会了解这个情况，调查清楚事实，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周期内，如果没有任何声音发出的话，你这个公众的质疑 啊，真相不到位啊，那谣言就马上来站位哈。 对， 那真相可能不会迟 真相需要的时间更多，谣言可能很快就能产生。 真相迟到了，对吧？ 对对。 但是谣言很快就来补位。 对。 所以我们看那个3.15晚会，如果曝光了某个企业之后啊，甭管这事儿是真是假啊，企业是否蒙冤，但是当天晚上企业都会表态，说我们非常重视，高度调查，这也是一句你的表态，是吧？ 首先是要表态，然后呢是要把这个最好呀，把你调查的一些角度呀、方向啊、一些切入点呀，还有一些马上要做的一些行动呀，给大家做一些解释，这样是有好处的。另外给大家解释清楚，这个事情查实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大家要有耐心，然后呢不要相信各种这个其他什么什么各种渠道的这个谣言。然后我们有集中统一的这个信息渠道在哪儿，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 刚才您说的那点很重要，就是不要成了一个模板式的表态，因为现在有人都写好了。 对， 某某集团高度重视某某报纸某某电视台反映的事件，我们本着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将怎样怎样哈、啊，等等等等，就是你换一个企业名称就可以用的，不要这样是吧？大家也觉得有点审美疲劳了。 对，因为每个企业在查清事实的过程当中呢，他采取的手段方法呀角度都是不一样的，他需要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工作不涉及到企业机密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向公众来公开的。 另外呢，就是刚才你谈到的这个表态后面要有一些跟进啊，事实的补充啊，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啊，跟大家来交流。那如果说你和员工的这种争议啊，是否还需要接二连三的在公开的平台上媒体上来进行传播呢？ 这个呢根据事件的这个发展变化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因为你前期工作做的不到位，后期又产生了很多新的反转啊，或者是很多补充的事实又出现在网上，对我这个企业非常不利的时候，那你还是要站出来进行不断的澄清。但是最好就是在很快的这个时间周期内一次性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然后把责任区分清楚。这个时候企业啊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推卸责任，说这个事情啊不是我们造成的，是我们的关联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某些其他的这个疏忽造成的，跟这个企业的这个什么什么无关啊。推卸责任往往是企业的第一这个反应，但这个时候越推卸责任越容易把自己陷入一个这个舆论的漩涡当中。所以最好就是查清责任到底在哪儿，然后勇于承认，勇于承担，勇于担当，然后勇于去改正，这些方面呢反而能够体现出这个企业的真诚性。因为公众呀他在这个进行信息沟通的时候呢，不仅仅看企业发出的那个信息本身，刚才您讲了一些格式性的信息，它倒是挺完整的，然后语言当中也不出各种漏洞。但是这个观众呢，或者是听众，或者是这个网民呢，他会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和反应，他是通过感情和这种情绪或者是一种这个内在的一种这个 主观性 在进行沟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这个企业拿出一定的真诚性来，不仅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信息，而且呢要有你的一些这个你的这个态度本身也是一种传播。 对， 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一种迎合。 这个滴滴的那个表态啊，就在前段时间啊，一位乘客遇害的时候，滴滴的表态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嘛，是吧？大家认为他这个表态过于 有的我们说的表态很格式化很官方，但是他没有传递出任何的有价值的这种比如说事实信息或者是情感信息，哪怕你能给我们传递出一些你真诚沟通的这种期望愿望，这种情感信息可能对公众的这种疑惑的解除也是有帮助的。 是，你如果和员工有劳动争议的话，企业的这公开表态啊，刚才张老师的意思就是我错了就是错了啊，我不能遮掩或者是我试图转移大家的焦点。第二呢，就是你要诚心实意的说这个事儿，让大家知道啊，你是很真诚的在说这个事儿。此外呢，就是如果你是对的话，你要有真凭的实据，是吧？我觉得这个和一些公安局的表态啊，可以值得一提。就是一旦某个地方出了一个这个重大的危机事件啊，这个什么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打啦，或者说引发了公愤啦，大家在想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啊，是吧？可能舆情上面呢有很多种猜测啊，最后呢有很多的反转。我们看那个警情通报啊，平安哪哪写的都很有意思啊，因为各个地方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嘛，他会把这个当事人啊、时间地点，还有他们这个人物关系啊、发生了什么啊、真相调查是什么，这个结果通通告诉大家。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到底谁做错了，谁没做错，公安局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吧？很快就会消除大家的误解。 对，这个呢就是体现出了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公安系统呢他们非常知道公众的关切点在哪里，所以他们发布的这个信息里边，一个是有信息的完整性，另外呢他另外一点就是回应了公众的这种关切性。 你关切的点在哪儿，我就把这些点通过这个语言的描述，或者是通过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描述呢呈现给大家。 对， 所以这样呢能够回应大家的关切。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企业在发布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只是从自己来考虑，我需要什么发布什么信息，我觉得什么什么信息重要。但是往往我们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重要的信息啊，那个公众，然后作为公众代言人的记者，他们并不认为那是重要的信息。 嗯， 所以呢你要回应他的关切。如果说即便是你发布的信息你觉得很重要，但是不是他们的关切的话，这个时候呢公众会无视你这个信息的。 嗯，等于说了白说，反而呢 这是一些冗余信息， 又带来次生灾害了哈。 对， 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内容啊，就是创始人如果犯了事儿啊，其实呢他犯的事儿是他个人的一些私德的事儿，或者是他自己啊触犯了法律法规啊，并没有影响到公司的这个生产和经营，在当时啊，但是大家会很容易的把他和公司连在一起。作为公司应该如何表态？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一家著名公司的高管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成为了舆论的焦点。那么在当时如果这个高管啊被网民拍到了，被相关的部门抓了啊，或者是进入了某种啊程序了，公司掌握的信息很少，但是呢很快在网上呢成为了这个焦点，公司应该怎么发声呢？ 对于一个公司企业而言，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法人主体， 嗯， 它是一个组织机构， 嗯， 那么既然是组织机构呢，它就不是某个，它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成员，它不是某个人的私器，即便是私营公司、民营公司也好，他也不是某个人的私器，他要遵守我们社会的法律的道德的底线。 嗯， 所以那么在一些涉及到这个公司高管的某些个人的法律道德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公司本身他是无权来进行判断的，有的时候他掌握不了那么多事实，他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能为这个高管的意愿来任意向公众发布各种信息。 嗯， 因为这些信息可能都是没有经过这个有关部门的查实的，也没有各方面的比较完整的证据链的，它只是一方的一个说辞，只不过这一方呢是我的领导。 嗯 啊，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在公司内部呢我们之间虽然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如果一旦触碰到法律的底线的话，或者是触碰到道德底线的话，那这个被领导的关系自然就解除。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员工，然后我的领导让我去这个打架斗殴呀，去抢劫呀，这我肯定不能做的，因为这个触及到法律底线了。那么我是一个员工，这个领导突然说他自己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让我去发表一个事，这个事情没有经过我的证实， 对对， 而且没有经过公司证实，公司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证实的时候，让我发出去，那么这个很显然也是超越了我的这个能力底线的。这个时候员工和领导的关系就不再是一味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了。 嗯， 所以当遇到这个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被触碰的时候，那么这个员工也应该这个努力来说不啊，来维护这个，一方面 是 维护了 员工 的利益，也维护了企业的利益。 那可能是他那一个什么市场部、公关部啊，或者是什么办公室啊，整个部门需要来考虑的问题。就是大老板在外头出了事儿，打比方这个旅游期间把人给打了，是吧？嗯、被网上的这个被网民拍下来放到网上了。 嗯， 那这公司说辟谣，那不是，也不行。那公司老板说你必须跟我说一下，那不是我引起的啊，等等。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公司这种表态是大的， 这种表态往往把公司陷入更大的一种危机。 嗯、 所以呢，即便是为公司利益、为全体股东利益来讲的话， 嗯、 这个公司的各个部门或者是各位员工也应该这个依法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嗯， 因为这个公司虽然是某个创始人创造的，但是他这个后来无论是上市也好，无论是吸纳新的股东也好，他是这个很多人的这个企业，他不是某一个人的企业， 嗯、 你也不能完全为这一个人负责。 嗯。另外就是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的情况下，我认为不能把话说满，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是吧？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说，这企业它有的时候没有能力去调查所有的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能就你所知道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要据实可以去做一些解释和说明，然后有些你不能掌握的或者是你没办法去发布这个信息，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说这方面我确实不了解，企业呢那个无权去进行介入一些比如说司法的呀或者行政的调查，那么这个还有待于有关部门的一些调查，然后再进行一个事实的收集和公开。 嗯， 这样也可以做，是这样这个解释呢也可以解答公众的一些这个疑惑的。 对，另外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企业呢，就是他们的高管在或者说某些核心成员吧，在被其他的相关机构调查坐实了这个事儿之后， 且很快把自己摘出去。就是说我们非常厌恶痛恨这种行为啊，我们对于高管所做出的这种举动啊，我们感到非常痛心和强力的谴责，就很多企业会第一时间把自己和范社的这个高管啊撇清关系。你怎么看这种表态？ 这个呢其实也不是一种特别感觉到负责任的一种表态啊，这个呢也是因为这个企业整个形成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和环境，可能和一些高管的个人的价值还是有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高管的私德问题，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触碰法律底线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呢企业要划分清楚这个高管的这个私人空间和高管的这种职业空间，划分出这个距离来，划分出一个界限来，就是只要是高管涉及到自己的私德行为、违法行为这些事儿，企业尽可能不要去干预，因为你一旦保护了某一个高管，可能就损害了更多这个股东的或者是董事的这种利益。所以在这里边不要去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越超越自己这个企业能力的范围。 你跟高管划清界限也不行吗？ 划清界限，因为这个高管本人过去呢就是这个企业团队中的一员，他是这个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啊，或者这个企业整个的内部文化塑造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无论如何是没办法完全划分出这种界限的。但是呢在涉及到对外发 界限也不行吗？ 划清界限，因为这个高管本人过去呢就是这个企业团队中的一员，他是这个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啊，或者这个企业整个的内部文化塑造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无论如何是没办法完全划分出这种界限的。但是呢在涉及到对外发声的时候，这个界限是可以划分的，就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替高管说话，什么情况下不能替高管说话，在职业范围内可以，在职业范围之外就不行，这些是可以划分界限的。如果说这高管一旦被坐实以后，就完全说这个企业和他无关，这很显然也是企业推卸责任的一种方式和方法了。也不容易引起我们公众的这种共鸣或者是理解。 所以如果高管的一个行为啊，负面的一个行径啊，被坐实了，这个时候企业该如何发声也是值得考量的。 这个涉及到我们舆情公关里边的一个叫危机善后系统。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出了，然后你怎么去应对它，然后怎么去处理它，这个是要进行善后的。比如因为我这个过去一年吧，在韩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啊，那个在韩国期间呢，他们说的非常多的就是大韩航空这家公司，他们出现了很多高层的这个一些问题，一些丑闻啊。 比如说呢？ 比如说他们的那个大韩航空的，我们知道他的大女儿因为在飞机上触犯了这个航空安全法，然后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他的二女儿呢又在公司的里边担任高管，然后而且对员工非常的这个 无理 凶暴啊，非常粗鲁凶暴，拿这个茶杯啊或者什么东西殴打员工。然后呢这个大韩航空创始人的太太，这位姓吕的女士呢，她也对自己的下属员工，这个因为家族企业的这种员工嘛，她非常不尊敬啊，经常这个言语相加呀、或者是甚至是动手啊。 好像网上有一段视频是骂她那个司机哈。 这种视频很多，我在韩国那新闻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这都是高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他们家族的这些成员担任的这个企业不同公司的这个高层管理人员，出现这些问题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这个企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就是避谈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也。第一反应可能也是要推卸到这个责任，先不说这个事儿，因为对自己公司不好的事尽可能不提。但是这个事情一旦坐实了，比如说他的那个大女儿，然后这个姓赵的这个女士呢，已经被抓起来了，然后那个法院也进行了判决以后呢，他们就出来进行道歉，包括他的这个大女儿的父母呀、什么一起全家出来道歉，然后在各种场合表现得非常低调，然后那个企业呢也出来说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个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善后系统。承认自己的责任，然后维护自己这个企业日后的这种形象。 就如果你这公司还要干下去的话，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善后。 善后一定要做好，而且要我刚才讲那个勇担责任。确实有责任，然后这个高管呢，这个确实在这个里边犯了各种问题的话，我们要承认这个问题。另外呢，也要进行一个就是划分，这个高管可能他在企业家行为、企业家的能力上还是有的。但是他的个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上他是不对的，要把这个他的一些价值点和他的一些这个缺点呀进行一个很好的划分。这样呢我觉得把这事情解释清楚以后，大家都能理解了，因为人都是人无完人的嘛。 就是该由这个创始人出面道歉的，他不能缺席。 不能缺席。 该由公司啊表态 做一些这个处罚也好，或者是一些处理意见的，公司也得要发声，是吧？ 对。 但是这个不能够说让这个事儿呢随波逐流，被大家遗忘，大家不会忘记的。 对。 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又有一些新的线索出来，又成为了这个公众关注的焦点哈。 对。而且这个企业越担当，它的这个信息越透明越充分的话，可能对这个企业未来的这种声誉，可能是有一些更好的价值的。 嗯。另外，我还在想一个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啊，怎么来应对这种。企业的高管甚至是创始人出了舆论危机啊，就是在机制上可不可以把权限上移，就是一旦高管创始人他出了事儿，那么公司的对外表态不应该直接听命于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了啊，或者说听命于这个涉事的高管了，而应该听命于整个董事会了。 对，这个呢涉及到一个就是舆情危机的预警系统和危机当中的这个反应系统的问题。 嗯。 如果是公司的某个高管出了问题以后呢，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行政地位和权力然后下达一些命令，这个时候可能会干扰这个事情的一些进展。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回避机制。 嗯。 比如说某个公司的高管出现了问题以后，他就不能再向员工下达关于他自己这个问题的让公司去怎么怎么做的一种命令。 嗯。 公司呢就有权把这个权力给上收啊，这样呢维护整个这个股东的利益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这就是谈到了谁来监督创始人的问题，是吧？但是如果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他拥有公司100%的股权，或者说他拥有很大的控制权，那你想要收也不是说收就能收的，除非他自己有这个想法，是吧？但有很多大型公司，就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创始人他并不完全拥有这家公司，或者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他拥有一些投票权啊决定权，但在这种事情上面是不是应该在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上面明确表明啊，就像他如果有一天因为各种原因掌握不了公司的话，谁来控制这家公司，他如果因为某个原因被收押了，被关起来了，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话，那公司后续的运营由谁来拍板的问题，这个恐怕都要一并考虑。 这个也需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内控体制。另外呢，公司发声可能会涉及到公众利益，那么涉及公众利益的时候呢，就有权来制约这个公司创始人或者是公司高管的这种恣意妄为的行为。 嗯，马上就要过中秋长假、小长假和国庆长假了哈。我估摸着可能在这个假期当中就会有一些公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如果说啊我们提前做一个彩排和预演的话啊，假如有一家公司的高管因为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和游人发生了一些争执，被人拍下来放到了网上传播，这个时候啊公司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来处理这个问题？ 公司呢首先对于这个高管私德的问题呢，就尽可能的那个不去听命这个高管的一些这个要求或者是命令啊，让他进行回避，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呢就是把这个事实搞清楚。 嗯。 然后呢把公司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如果需要的话如实的向公众进行一个回馈。 嗯。 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呢要有一个舆情的研判。 嗯， 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个舆情预警系统呀，看这个事情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呢去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嗯， 我觉得这些做好以后可能会对一个公司的这个伤害是比较小的。 嗯，最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要和老板啊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啊，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站在整个公司的大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儿啊。 嗯， 怕就怕呢公司被老板一个人所绑架， 对，公司也要公私分明 啊，公司的员工是吧，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的股东股价，怕就怕被一个人所绑架啊，一旦这个人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整个公司受到的损失就会越来越大。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南开大学传播系的主任程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我们希望啊在即将到来的两节，不管是员工也好，公司也好，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哈，平平静静的哈来享受这个长假。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危机，咱们也不要怕事啊。当然，前提是我们不能够惹事。接下来是北广生活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灯火通明的